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密码，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中国古代建筑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光辉的成就，在世界建筑史上自成系统，独树一帜，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古代的建筑艺术也是美术鉴赏的重要对象，而要鉴赏建筑艺术，除了需要理解建筑艺术的主要特征以外，还要了解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些重要特点，然后再通过比较典型的实例进行具体的分析。中国古代建筑的特点是多方面的，今天安排播出的内容是国家图书馆的公益性文化活动国图讲堂提供的匠艺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系列讲座。下面的时间当中要谈到的是玉县建筑遗产的思考，村铺、庙宇和民居。主讲人是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副所长丁瑶先生。说到了玉县，喜欢旅游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玉县在古代呢又被称作是玉州，位于河北省西北部张家口市的辖县，东临北京天津，南接保定，西边呢是挨着山西大同，北边是张家口。玉县起源于殷商，辉煌于明清，地处战略要害，风雨飘摇，它承纳了千年的悲欢，历史绵延，它又见证了王朝的兴衰。玉县悠久的历史为它留下了大量令人惊叹不已的人文景观，全县一共有各类的文物遗存780多处，古建筑保存最多达到580多处，其中国家级的保护单位就有玉皇阁、南安塔寺、释迦寺以及汉代墓群等等21处。玉县也是民间艺术之乡、剪纸艺术之乡、民俗文化旅游城市。玉县古村落遗存数量之大，遗存之完整，非常值得关注。下面请听著名学者丁瑶先生谈这里的村铺、庙宇和民居。 最近10年以来，确实一直在玉县学习，作为一个建筑史的学习者，我也是在天津大学教建筑史课。所以呢，今天主要谈的会从建筑的角度，大到跟这个玉县这个盆地。就是横长大概东西70-80公里，南北20-30公里这样一个尺度，中等呢到这个县城几公里的尺度，小到村堡有大概100-200米，甚至稍微大一点，然后再到最小的庙宇本身，还有房子本身，甚至到门窗装修等等，这些呢就是我们。其实每个人呢在这个世界中所处的环境，因为我们基本上所在的环境都是我们人自己造成的或者说建成的。禹县的特点呢就是它在相当程度上呢还保有我们曾经比较熟悉的，而且至今也深深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那种基于发达的农业文明的一整套的人的社会生活，当然包括个体的生活。即使我不知道是不是，即使大家不是在座有禹县原籍的人，但是呢我们可能有类似的家庭或者是个人成长或者经历的模式，就是其实人是迁徙的动物，那不管是一个人的个体还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呢，可能一直都在移动。这个移动呢就是跨的不仅仅是地域，实际上呢因为移动所以才能 所以最后产生所谓我们说的乡愁的那个东西。这件事儿呢，因为文明变了，所以呢才会产生一些想要追忆的东西。这件事情可能不管是在中国也好，汉语的文明还是其他的，可以说概莫能外。所以禹县呢，就不仅仅是禹县的问题，当然它离北京比较近，而且每年的过年的时候，新闻联播呀或者中央台的新闻都会把禹县的西谷堡的打竹花作为很重要的一个视频的片段，来烘托我们全国人民过年的气氛，因为那个视觉的效果特好，就一看就很火热，又是在大冬天的时候，就它离北京比较近。但其实禹县不只是禹县，不只是这一个地方，而是我们或许可以从中看到更多的东西。这个大的画面其实就是一个缩影，一个从二三百米的高空看到的秋收时候，大概秋收最忙碌的季节刚刚过去，稍微能歇一点，但是还没有完全完成，也就是那个收割之后的秸秆呢，好多一个小圆点一个小圆点的，就是堆在那个田地里，颜色其实是非常美丽的黄色，就是金黄色。当时在现场呢，当小鸡升上去的时候呢，确实还是都比较感动，因为禹县各个季节的禹县大地的颜色是不同的，然后你能感觉到呢，人和大地的关系也是不同的。秋天的时候很美，金黄色的，春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即使像冬天，就是明显到你从颜色上看就觉得整个大地是不呼吸的，就每一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甚至每一个节气都有每个节气的那种自己的美。但是呢，我们都觉得经历了这么多一次一次一个周期一个周期的这个现场的学习之后呢，觉得秋天的颜色其实是作为人感觉会更美，因为呢它除了那种就是一个自然的颜色的这个黄色之外啊，就跟绿色黄色白色青色等等，这颜色本身是有一种构图的美。而且呢秋天的美呢，让每一个经历过就是有过社会经验的人呢，觉得这其实是丰收的颜色，也就是说一个春秋又过去了，然后人们大家又可以认为又长一岁了，然后整个这社会整个人群呢，就依靠相对来说还是依靠农业文明产出的这个粮食，我们就又一次有这种生活的保障，所以那个颜色的美或者秋天的美是无与伦比的。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禹县的最大的地理格局啊，它其实离北京很近，户外的爱好者或者是甚至攀岩的什么高手的话，可以可能去过小五台，也是在禹县的境内，在北京的西边一点点的地方。然后呢其实是有两个这个很大的这个地质构造的基础，我们从这个关中地区一直到北京北部形成了很连续的山地。其中呢因为这样的地理的条件，所以呢关心的支撑农业文明能够生产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降水量。其实可以看到一个400毫米的大概的降水量的这条等值的线呢，其实就在这样一条线上，然后禹县呢就在它附近，当然北京也在它附近。所以其实宏观的说呢，禹县是北京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事实上现在其实也是，北京如果雾霾，禹县也要采取种种措施，然后北京要饮水，禹县要供给，其实已经不可分割。当然现在的情况会有一些变化。那因为这个自然的原因，所以这条线同时也笼统的说，这个当然是前辈学者的研究，笼统的说其实是两个文明的分界线或者接触的地带。那当然北京也是这样的地方，禹县也是这样的地方，某一个时段特别是我们现在很多地标的建筑，从这个辽东一直到河西走廊这一线，我们通常所说的万里长城其实也经过这个地区。那其实呢万里长城如果伴随着丝绸之路一起存在呢，其实它就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界限，禹县就在这条线之上。初民们在至晚到新石器时期，就是几千年前一万年前，更早的其实是有更早的一个，但是我们很难判断那个人跟我们这现在的人的关系，但是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是我们的先民们，他 他们就在禹县这个繁衍生息。而且很重要的是呢，就是苏秉琦先生曾经在禹县的考古工地的现场，用那个木头板搭的小桌子，在这个80年代初的时候开现场会，提出了三岔口的这个谈论，然后整个其实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就是在禹县的盆地，从中原地区来的文明，然后从河套地区来的文明，从东北方向来的文明，在这个地方呢都有显现，他们的这个器物生产生活的器物，以及很重要定居文明的标志就是建筑，都会有体现，那就出现在禹县这个盆地之中。后来农业文明高度发达以后，其实到了比如说明代，禹县对于禹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期。到这个时期呢，禹县就有一个一直影响今天很多禹县人还清楚的，就是其实他们自认为有一个风水的格局，那个风水的格局也是跟非常大的最大的地理关系，就是南面这条线大概是东西排开的巨大的这个燕山山脉，从太阳山往燕山转弯的地方，然后有一个面朝禹县盆地开口的最明显的地方，它名字可能大家并不是很陌生，就是飞虎口或者飞虎峪，当地人称为北口。这条这个地理的开口呢，跟现在的禹县县城，也就是从唐以后就成为禹县盆地的地区的政治和地理中心的地方，以及呢又被人们在北边的高地又用人工的建造来把地理的这个关系又重新的标志，做了一个玉皇庙。玉皇庙的遗址应该是在60年代的时候被不幸的拆除，所以现在已经50年过去了，已经成为很清晰的但是是遗址。天津大学的卢绳先生也是原来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他在60年代的时候呢调查禹县古建筑的时候，当时的玉皇庙还没有被拆除，而且卢先生那次去的时候正好赶上那天是4月初8，所以呢这个日子当然很重要，所以在玉皇庙也有特别多人来赶庙会聚集，看见很多人，然后拍下了其中这个东阁和西阁之间的东阁照片，是东阁。这张照片非常的珍贵，因为禹县人们都传说这是唐代的庙，而且呢现在因为大家看不见它，它已经不存了，50年前就不在了，所以大家都很关心就是原来唐代庙什么样，现在看呢还很清楚，当然卢生先生也这么判断，我们现在看也很清楚，就是它应该是明代建的，就对于建筑本身而言应该还是明代的。所以就是20几公里的尺度，这个东西向呢70-80公里就已经被人重新定义了，靠建造。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继续安排了匠意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今天的关注点是禹县建筑遗产的一些情况，要谈到的是禹县的村铺、庙宇和民居。前面主讲人著名学者丁瑶先生谈到了自己的观点，每一个人在世界当中所处的环境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或者说是建成的。而魏县的特点呢，就是在于啊，它在相当的程度上还保存着我们曾经比较熟悉的，而且是至今也深深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那种基于发达农业文明的一整套的人的社会生活，包括个体生活。人是迁徙的动物，不管是一个人的个体还是一个家族，可能都在一直移动，而这个移动也产生了乡愁。下面我们继续在丁瑶先生的讲解下了解禹县。 小五台山这名字其实来自于名义上那个大五台山，实际上大五台山没有被叫过大五台，小五台是因为到了辽代显密圆通佛教发达之后，因为五台山原来的五台山在唐时期称为佛教圣地，五台山被纳入到了南北分治嘛，在宋的境内，所以其实在辽这边呢就兴了一个辽这边的高山的佛教的圣地，在山谷里边，然后这里边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是跟辽东的 以及燕京的，就是北京城里边的，哎，再加上它可以是认为当时的这个佛学大师们最重要的三个研究中心之一，在这儿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著作，像《龙龛首鉴》，还有这个《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这样的由辽代的高僧大德，就在这个山地里边。现在夏天去是很好的旅游胜地，县城或者明清的禹州的州城，其实从唐代的至晚，从唐代的时候开始就已经在这儿成为了这个盆地的军事、政治、文化的中心。因为中华帝国的这个社会体系的特点，所以呢，因为有了军事和政治，所以它一定会越来越成为这个地区的最重要的中心。现在我们看见它其实城墙的轮廓还比较清楚，北边的城墙还保留下来，然后整个这个轮廓还比较清楚，三个门，因为北边是没有城门的，然后曾经的县署的位置，还有一些重要的庙宇，然后以及这个佛寺。从县城这儿出发，县城这里是禹县盆地海拔最低的地方，因为河谷从这儿过，河道从这儿过嘛，大概是900米左右海拔。从这儿一直往上升，其实就往山里走，到了五岔这个地方，大概1200-2300米的高度，它叫五岔嘛，看这个村的名字或者这个堡子的名字叫五岔，就是可以有很多种选择，可以去这个阳原，完了去扎口，也可以去大同，也可以再回来，当然往那个灵丘那边去。这个大概是有，从跟县城比的话有300米的高差，在这个300米的高差，然后大概有10公里的路段上呢，就分布着很多的村堡，能够代表禹县盆地的这个人聚居，就因为靠村子人聚居在一起嘛，根据每一个地方的情形，然后村堡其实有具体不同的表现，就人们的建造有不同的表现，最大规模的县城。然后过了河之后，基本上海拔跟它是一样的，就是隔着这个湖流河，隔河相望，渡过去之后的地方呢，就是很古老的薄家庄。这个薄呢，应该是这个薄太后的薄，薄西薄的薄。后来呢，后来越来越讹写俗写，写成了这个我们现在写这个萝卜那个卜，或者占卜的卜，包括写成白，因为大家知道李白原来文读其实都是从读成薄的。那个会有写成这个萝卜的卜和写成这个黑白的白，但其实有很多很多都是这样的村子，原来可能都是那个薄太后的薄，薄家庄的南卜和北卜，这个卜子里边很可能是这个卜子里边走出来了在明代赫赫有名的人物，把北京折腾的不得了。我们也曾经做过工作的水涧三卜，就是有一条水涧冲沟，然后就有三个小的卜子，东边的、中间的还有西边的，然后每个堡子都有一套庙，一丹口堡呢，被比他们海拔低的这个堡子步行的话1个小时，然后南边的堡子会管他们叫北大荒，因为他们的地特别多，然后南边呢，这个人均的这个耕地面积只有他们的1/2到1/3，其实的情形就是在禹县这10公里的范围内，就我们沿着一剖面10公里，这个文化定义啊，互相的这个区隔已经完全不同了。钟楼村现在叫钟楼村，但其实它很特殊，它有一个沿着时代的演变，而这时代演变就是北京的在明代和清代演变的一个小模式。最高处的五岔在山里边，而且有很多的路，这个地方是岔路最集中的地方，可以做选择到底往哪个方向走。然后在这样的这个交通要冲，就到处都可以走路的地方，其实呢他们又可以重新定义一个新的模式，就是这样的地方村子，他们自己的我们可以笼统称为风水模式那东西，它怎么定义？其实呢，有一些新的庙群产，比如说这边有南天门，这南天门呢，它的具体的功能，其实跟别的村子里边祈求繁衍后代的娘娘庙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呢，这南天门的这种名字以及具体的，我们到了那儿非常明显，就是一个天然的豁口。他一定要把这个地方占上，这是非五岔这样的交通要冲的地方所没有的，就别的村子一般没有这样的南天门。五岔上面这个小一点的长方形，就是明代嘉靖朝的时候用石头还有一些骨料还有一些这个建造的材料一起垒砌起来的那个明代的堡墙。然后外边呢是历史上特别是在80年代之后，就是政策放开了，然后宅地开始大规模的往外扩， 形成的新的地方，新的村子。还有一类堡呢，是军堡。禹县其实是在长城沿线，特别是在明长城的这个防御体系之中，特别是大概这个世纪以来，我们天大的张玉坤老师的团队一直在做，就是关于长城，其实不只是建筑，当然也不只是城墙，其实是一个城市防御体系，因为它其实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从中央到下面军区管理的都司卫所的体系。然后在这个体制中呢，其实就涉及到一个特别敏感的也特别实际的问题，就是地方和部队的关系。然后地方和部队怎么和睦相处，和睦相处是不容易的。在禹县这块呢，到后来呢变成了大家都修堡子，就大家都用墙把自己圈起来。啊，这是部队的，这是军堡，是在这个禹县的天然的一个地理的高平台上，在关键的位置留下来的一些驻扎部队的地方，非常的就是几何的形状非常的清晰，跟那个民间用的就是老百姓居住用那堡子是很不同的。另一个军堡方形非常的明显，就是它占据了这个高地的边缘，瞭望效果很好。另一个河谷是一个辽代还有金代曾经用过的县城，我们去那个村子一看，县城这么小，但实际上原来那个位置就是辽代和金代用的县城，甚至我们还可以看见辽代的京床的这个复联的石刻的座还在那个可能是原位。另一个比较大的是在黄梅，它的直径大概有400米，我们粗略的看成是一个圆的话啊，也就是从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就在这黄梅就遗迹，然后呢旁边就有东汉的大墓，然后一直到后来这更不用说了。所以对于禹县的村堡的建设，明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就是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城市，如果放眼这个全球来视野来看的话，其实古代的城市，中国的这种城墙的城市，这所谓 walled city， 就城墙围起来的城市，特别是明以后的这个建城运动，清华的王国祥老师有非常重要的一系列研究关于明以后，因为元代把城墙都拆了，所以明代在把这个重新恢复起来的时候变成了一个全国的运动。禹县也没有幸免，而且呢禹县是一个典型，它不仅是作用于县城州城一级，而且包括我刚才说了 walled city 是可以是县城的，县下就不能称之为城市了，但是禹县竟然是几百个村子都有城墙。所以今天我们现在呢这一年调查走了大概100个，但是呢就是详略不等的调查，但实际上应该现在能留下来我觉得还有400个，然后曾经应该会更多一些，但是从明清两朝的方志统计的话，可能400多个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数据，因为人是运动，实际上那个小堡子用了这个可能就废弃，它移动到那儿去了，然后合并等等。总之呢明代的禹县的这个造村堡的运动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应该在中华帝国的这个范围内是很有特点的。然后其中呢还有很有代表意义的一件事呢，就是他竟然还出了一本书，就是关于这个村子新农村怎么做，村子怎么建墙。这个正好是精英阶层的一个禹县人，然后那段时间呢在家，说起来也是嘉靖朝跟北京关系很密切的尹庚，跟这个之前的大礼义跟后来的这个严氏父子其实都有关联，因为中国的事情嘛，什么事情都跟北京有关系，即使禹县建堡墙。所以尹庚呢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所以他制定了一个这个乡村的公约，希望大家依照这种方式，其实是从技术的角度看是行之有效的方式，因为尹庚是有很多的经验的，所以他制定了一系列的这个规定，而这规定竟然起作用了。我们今天在禹县看见的几百个堡子里面有很多很多其实都来自于他的影响，包括选址的规定，还举了正德间，正德皇帝的时候就在禹县县城北边不远，走路1个小时，我们去年夏天在那儿做一些工作，陈家店的堡子，现在有东陈家店西陈家店，陈家店的堡子呢在正德皇帝的时候就是被北边这个有着先进这个武器的人给攻陷了，因为呢他们的堡子选址太低了，所以呢这个乡约尹庚就以这个为例说，以后我们不能这么以此为反例，一定要选高的地方，然后选能够傍得上这个稍微算天险一点的地方。所以这样的例子就是一个 在隐耕这个影响之下建起来的，可以看见底下这个沟，所以上面它天然的就利用这个台地就起来了好多米，再起来这个一丈两丈高的墙的时候，这个就看起来非常的雄伟。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啊，玉县建筑遗产的思考，这就包括了有村铺、庙宇和民居。主讲人是学者丁瑶先生。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听一听丁瑶先生的介绍。刚才说到了村铺要建在哪里啊，有高的位置和低的位置。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村铺还有建筑的规模的要求。 要点什么你？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牛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同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这是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播出的是将以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今天的关注点是玉县建筑遗产的思考，村铺、庙宇和民居。主讲人是著名学者，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副所长丁瑶先生。村铺按照现代汉语的理解呢，就是指啊有土城的乡村小镇，也被泛指是农村。但是在当时啊，在明清大规模建造的时候啊，它是有具体的一些指标的，比如说应该建成什么样子，还有呢是什么样的材料。前面呢我们就说到了啊，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其实不仅仅是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包括在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本啊《建造村铺的指南》当中，《相约》这本书当中还谈到了规模，这些都是有具体要求的。下面我们继续跟随丁瑶先生的介绍，来了解详细情况，来了解玉县 啊，包括它的规模。规模呢，我们现在看，因为有了位偏，所以很方便，可以看见有70米的是军补，估计就是部队用的，主要还是一个军事设施。三官堡，这是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先民就生活的地方，当然呢可能会在这个河道的两侧有一些搬迁，120米左右。150米前年做工作的水建的中堡，或者现在叫水西堡，150米。北方城170×200，小一点的大概几十个堡的中心，几十个村的中心，现在叫乡镇一级的这个行政中心，那它要更大一些，可以看见有200多米×300多米。黄梅村那个圆大概是一个圆，也是一个乡，黄梅村大概有400米的直径。然后尹庚还提到了堵墙，然后根据这个宋哲元时期30年代察哈尔省的一个调查呢，发现跟尹庚的这个当时制定的规则是很接近的。根据当时察哈尔的调查，我们把这个堵墙的高度和厚度列的一个坐标系里边来看，其实主要分布呢就是尹庚所说的那样的区间。堵墙那些构造的细节总的来说是夯土的，中间有的地方利用地方本地方便的材料会有一些加进去的。尹庚还规定了，还画了图，然后还告诉大家敌台怎么做，因为之所以要做这东西，就是因为涉及到防御，就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涉及到防御。所以今天我们在丹侯堡，这个虽然不是那么方，只是西南角缺了一块，因为这个天然有一个原来有水体，把那个水体就缺下去了，可以看见这几个角都有类似尹庚说的敌台或者是角楼。而有的呢君子团呢还非常的高大和坚固，王良庄的瓮城，从位偏上可以看见南边这个瓮城还是专门做了一个不能一次穿过的，就跟现在还留下来的前门和前门楼子一样，当然那个中间连接的墙已经去掉了，就是那瓮城实际上是很完整的。然后我们现在在禹县的这些村子里还或多或少能看见很多瓮城的遗迹。堡门呢现在留下来的非常非常多， 应该说是补子的基本上是最明显的一个标志，而且呢往往大概可能至少有100个左右，上面还有留下来这个补子本身的名字。这个名字呢很多，这其中很多这个石牌上面刻的还都是明代留下来的，有的是后代在补刻，但是会把老的信息留下来。几种石头做的，砖发炫的，然后后代又增添的，以及晚期的这个清代很漂亮的砖雕的门楼贴在了补墙的补门上。然后还有呢，像这个冯驾岭的这个还留下来了非常古老的建造方式，就是木柱木梁的方式。木柱木梁的方式搁在元以后的北京已经没有了，你现在在北京看不见。然后在嘉峪关的城楼，然后在这个泰安岱庙的城门，那个是一个古老的但是重新建起来的一个形制，还能看见这种木柱木梁的形式。那当年呢，像比如说唐长安的宫殿的大门，还有像东京汴梁，北宋东京汴梁的重要大门，其实都这种结构形式，木柱木梁的形式，营造法里面称之为排插柱。现在我们在禹县还可以看见一些例子，还有里面再补了一个砖炫，另一个也是一个木柱木梁的结构，这个是在木头的门板上又整个包裹了，然后钉上非常完整的铁皮。这是在尹庚的乡约里面也提到，其实在更早，因为乡约不是尹庚一个人的发明，很多经验是非常古老的经验。我们现在在看这个五经总要里边，宋代总结之前的这个攻城打仗的经验里边，就会提到怎么让城门加固，其中就包括这个对于门板的防火的这个加固，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表现，还有包括灭火的措施。刚才说到村补的扩张与合并，因为人是运动的嘛，大家一方面在迁徙，然后一方面在中华帝国体制之下呢，因为政策的变化，所以就会下对基层的生活有极大的影响。所以呢，石家庄，不是那个石家庄，是这个石家庄，是在禹县的石家庄啊。中轴线比较清楚是吧？补门在这儿，然后真武庙在这儿，一视同仁，所有补基本都这样。然后左边这是长方形，补墙也很清楚。右边呢，是不是觉得有点奇怪是吧？它跟左边不对称。其实这个呢，正好是来自于一次这个后来的扩建。那次这个隆庆以后的扩建呢，一下呢就把那个可能原来傍着补墙建的，因为挨着墙建的好处是，你们家就是房子盖房子少砌一面墙。当然前提是大家容许你这么做，但是有的时候松弛了是可以这么做，完了造成既成事实那就不好办了。所以呢这个情况就是大家可以想象，挨着补墙往东边又出了整个一个街区，所以就成了现在的这个我们今天看见石家庄的尺度。然后代王城一村的变化，这个明代之前的城址，因为现在它变成一个特别大的很复杂的补子，南北各有瓮城。后来呢这个弘治十五年到嘉靖初年之间起了一个小补，然后再到中后期呢就做了一个大补墙，就是这个尹庚的乡约之后这个禹县建城运动的时候。然后苏田补跟山西省交界的，到这个地方信号就变成山西的了，但是它还是禹县的所辖，因为禹县本来其实在雍正朝以前还是山西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他的饮食习惯，他的文化其实还笼统说可以说是山西的，跟大同很接近。苏田补这儿也是有这样的变化，原来是这样一个长方形，然后起了补墙，后来又扩大，然后扩大之后呢又重新定义它的结构，北边真武庙，东边建补门，然后观音殿。横建这也是特古老的一个补子，古老什么程度呢，至晚到北魏的时候呢，人家这个就居民在这生活，然后这个北魏的时候这个村的村民供的那个佛像还留下来了，这大就是1500年前的时候村子里边供的那佛像一直在那供着，后来当然不安全，我们现在称之为文物了是吧，就得搁到博物馆里。唐代的时候，唐代的墓就是这个玄宗，唐玄宗开元之后要跟突厥有一些争斗，然后之间情况很复杂，但总来说唐就开始用兵于禹县盆地，所以呢竟然在那个时期，就是盛唐以后呢， 这个村子里边是有唐代的墓，然后呢七八十年代吧，这个家里边挖点什么东西，一下挖出一唐墓来，东西也是现在在宇轩博物馆里。所以呢这是一个特古老的地方，就是人一直在这村。但是我们想想刚才我说的好多都是新石器时代以来就在那儿生活，就喝的是这个水，但是用的不是这个井，就在这个地方。横涧是这样的情形，横涧比较复杂，因为你可以想，因为生活很久了，然后有这样一个变化。钟楼比较逗，比较有意思，跟北京也比较像。钟楼大家现在看啊，这个村子看里边的补墙，因为补墙是一个村子的墙，跟院墙自个儿家的墙明显不一样。但是你在里边看这些墙，你要是乍一去看还真看不清楚，因为它经历了这么好几回的变化。原来本来比如说是补墙的，原来被给兼并到里头来了。这种情形呢，就是是一原来是方块，后来变成了有点像一凸字形。最熟悉还是北京，北京就这样。北京就是为了这个嘉靖朝的时候感觉事态很严重，然后为了保护南边的这个崇文和宣武的百姓们，特别是为了保护郊庙啊，就是天坛还有这些坛庙，所以就想要把这些围起来，然后围半截就到东便门西便门这儿就仓促的收尾了，所以就有了今天的二环。这么多村墓，这都是我想再重复一句，就是主要还是引耕那次的，就是嘉靖朝有这么一本书啊指导的导则之后变化很大。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啊，令为师受益匪浅啊。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说到了这一本修建村铺的指南，也就是尹庚撰写的相约，有这样的一些记载：正德以后，鲁焕家具除少数官修铺以外，乡间遍布私铺，这些村铺不少选址不当，规模过小，徒耗财力。魏人尹庚将此归咎为官府失职，官夷为之治而不治，因此特撰相约，以为村铺建设之技术指导。在玉县以这样的指导而修建的建筑物非常多。下面继续播出魏县建筑遗产的思考，村铺、庙宇和民居，在主讲人丁瑶先生的带领下来了解玉县的各种的建筑。 小银马泉房子可能不起眼，但实际上它是明代的民居。禹县的明代的民居就是住房，还在用作为住房的，但是至于是不是每天都有人住，这是另说啊，应该还有至少十几处就是明代的房子，然后大概住了有五六百年了，同一个村做土坯呢。这个是整个禹县盆地从东到西，特别是偏中和东部一些，就是它的农业文明什么意思，生活生产是一体的，就我们直接下地干活用什么，回家做这些东西，做院墙，然后这是一块儿的，所以看见这些东西，直接往年收下来的这个秸秆啊什么这些都做了，直接做生活工具了，而且它的这个技艺非常的熟练，因为是特早的传统。小银马泉村做了水泥路面村村通之后，这个泉水以及这个水道呢就要重新漫下去，正好下雨可以看见漫水的情况。严家寨很大，规模很大，就是它按照这个尹庚的建议，基于一个天然的一个高地，然后重新做了它的补墙，就定了补子位置，所以它要绕一下，绕它的补门前。这个空间模式其实在禹县也不少见。门楼应该很有可能还是明代，远看附近村子大家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寺崇泰寺，盐寨旁边的冲下来的豁口啊，就原来拦了小水坝，但实际上小水坝呢是被冲掉了，冲掉了之后呢，旁边你是在旁边的冲沟呢 可以看见曾经的红基的地层，就是历史上地质时代形成的。最后在最高的地方1500-1600米的海拔的山里边，郑家窑，它是一个工业村，我的意思是在农业文明时代的工业村，明清时代甚至更早，特别多的这种砂岩，然后它的工业就是烧窑做钢，所以禹县的钢基本上都这儿来的。然后这是唯一一个，我们进了一个城市，往往会有一个城市的雕塑，然后告诉定义这个城市最重要的历史人物或者它的文化特性。村子呢一般就是一面大墙，写上它的标语或者它村子的名字或者励志的话。郑家窑与众不同，我觉得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一个。村子的这个门口，村外的村口那儿是一个冈山，远看以为到了柬埔寨，就是这不是吴哥嘛，吴哥窟，但近看呢原来是用钢垒起来的，所以呢很多家都有这钢。钢不仅成了这个工业制品可以往外卖，而且成为了建筑材料，可以用来砌墙盖房子。比较老的一个窑，可能是从金代以后就开始用，所以也算工业遗产。这种制品太多了，所以尽量把它们都用上。其实刚才我们都是舍了庙在谈这个村补，就好像是这些都没庙似的，实际上庙多得不得了，因为庙是生活必需品，要不然你的文化生活各种生活从生到死，然后转着圈的循环特多。现在我们调查的还有初步定义的，其实我想可能应该是只是一部分，因为实际上历史上也在变，就各种信仰还有各种生活生产的需求其实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大体上说可以看见这几种啊，就是跟生产有关的，祈求一个天然的平安的，然后为了这个繁衍后代的，然后祭祖的，然后相对来说宗教的脉络比较明显的佛教的呀，然后所谓道教的呀，还有呢这个比较特殊的，今天其实还是有点这个痕迹，就是登山楼。你知道唐代和宋代的时候有很多文献都说那时候会留下来，这个正月十五前后的时候，过年的时候会搭很多登山，不管是用这个木头结构的还是用什么结构的，很漂亮很隆重。然后禹县呢现在还留下来了，好像还有三处这样的，现在看远谈不上是山，或者远谈不上是楼，因为我们现在看都是 T3 然后北京南站这样的，这大的超级大的空间，所以到这儿空间感觉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在那个小的明代，我说明代的民居以来住上一星期，然后再看那登山楼，觉得应该还可以认为是一个楼了。爵业、文昌，然后魁星，还甚至还有文庙，就是在村子里边还有文庙，然后这个奶奶庙，然后观音的，城隍的、阎王的，还有五道的，就大家一路好走的那种。五道庙特别多，五道庙就是我觉得因为它的功能就是人天然要逝去，谁都免不了要出现，谁都免不了要逝去，而逝去呢就变成了对于生者的最重要的一件生活中的事情。所以呢即使在众所周知的这时段以后，我们村子里面的庙又毁了很多很多，毁得应该说不计其数。怎么说呢，我们说几个数字，假设禹县有400-500，我们就粗略算500啊，还有很多没去过的。如果算500的话，然后每个村子如果算有5-10个庙的话，大家可以算这数量级啊，就上千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禹县没有一处，这原来这些除了壁画，应该有很多的塑像，是吧？没有一处塑像留下来，就是我们粗略算1000处庙、2000处庙，没有一处，就千不存一。那意味着确实很彻底，破坏确实很彻底，但是还是留下来。五道庙即使毁了，现在也会对重建，或者即使毁了，那个地方全村的人都知道。我们进去一问，先问五道庙在哪儿，村里人觉得你应该是这个跟这个村子的生活有关系的人，否则的话不会问他们村子的五道庙在哪儿。因为五道庙是送人之前很重要的一个地方，这个生活是比别的都要坚强。因为龙王庙已经不需要了，原来是6月19的时候要祭雨，也要祭龙王求雨，现在有天气预报了， 所以龙王庙全毁了，也没有重建的迫切了。原来的时候龙王庙非常漂亮，基本上所有龙王庙都要有很漂亮的这个形态的松树在龙王庙院里或者边上。因为什么呢？显然这个龙的形跟这个松的这个枝干的形是很像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其实那庙没有了，到那村里边如果这地方还有一些聚集的小堆的松树，一问很可能就是龙王庙。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些蝗虫好像现在也不迫切了。原来是这个有很多壁画上记载说哪天哪天蝗虫过不见那个就太阳看不见了啊。还有就是关帝庙，大家现在也模糊了关帝庙的内容性质。所以五道庙这个功能是永恒的。几个例子啊，就是这个庙到村子里边是什么样的配置的模式。弘治正德间的典型长方形，然后开东门，然后鱼骨庄道路西端一般为观音的，然后北端呢可能是玉皇阁正午庙，东南可能有魁星楼，龙王庙呢可能是贴近水边，月楼呢如果有的话会在补门的对面，就是一个补子一个村子的村口的最重要的公共空间。五道庙呢在路边。还有呢，嘉靖朝的这次建成运动之后的典型，详细情况我就不一一叙述了。 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安排的是由著名学者丁瑶先生主讲的将以营造中国传统建筑当中的一个内容，预现建筑遗产的思考，村铺、庙宇和民居。前面的节目当中，丁先生谈到了玉县的村铺，它的建成，包括之后的一些改扩建啊，其实呢，更多的是依据尹庚所撰写的《乡约》当中的记录修建的。不仅有建造的地理位置的要求，还有建造的规模的要求，包括啊这样的一些村铺，他们是用作什么样的功能，还有像什么时候安排什么样的人去值班呢，以及购买武器等等，在乡约当中啊都有特别详细的记录。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常规的啊这样的一个村铺的情况，如果呢是有一些村铺经过了改扩建，它就由常规的那些非常对称的格局变成了可能大家前面也听到了啊有一些不太对称的，比如缺一角啊，或者说有一些变体的情况出现。这些比较特殊形状的建筑的出现啊，一方面呢是尽量的想按照我们前面刚才提到的魏庚撰写的乡约当中建造村铺的要求而建造，但是啊，另一方面呢也想尽量的利用原有的一些建筑物降低建造的成本。谈到了玉县的一些庙宇，不同的庙宇他们是有不同的职能的分类的，刚才呢我们也做了一些简单的了解。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播出丁瑶先生主讲的这一内容，玉县建筑遗产的思考，村铺、庙宇和民居，我们更多的去来了解玉县这样的一个离北京非常近的文化遗产。选择临近春节假期的两个周日和大家分享玉县的内容，其实呢也是啊想给大家一点点的提示。在每年的春节假期来临之前，都有不少人在发愁，发愁什么呢？哎，春节假期啊，如果我不去特别远的地方，想在北京的周边能够过得有年味儿，能够参加比较多的一些啊中国传统春节的项目。其实玉县还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呢。在前面呢我们也介绍了玉县呢有不少的文化遗存可以去欣赏，同时呢玉县呢也有从腊月一直到正月的不少的活动，希望我们的节目啊给您春节假期多一个出游的选择。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即时传奇节目，我们在下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我是作家毕淑敏。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